此一刀两断，永不见。 轻轻地走，鲜嫩的梦。

停在台阶，没有拦住我越走越远。醉了红颜，也把爱断了琴弦。你若是我，会不会在凡俗之间痴痴留恋？这是一种厌倦，也是一种执念。荒唐的是我，只不过是区区等闲。如有家里三千，不如知己一千。天涯告诉我到底是真是假，放了天下也把送给人家。你若是我，会不会把富贵荣华当作一盘黄沙？

是难接近，他只以爱独个开而灯，把沾印重拾往昔，用情牢记这梦人，说心中不要等。是永久，空空转千回，偷偷爱不停，匆匆去不留，背影越见清秀。空空转千回，偷偷爱不停，匆匆去不留，背影越见清秀。

上心中每分情，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美梦。一丝丝温柔投进了最香，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。一丝丝温柔投进了最香，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。心声铺满如诗的晚上，

喝越醉，一颗心越爱越悲。